贪官，不揽替父远从军，不为应大破天门阵，梁红玉擂鼓退金兵。想不到我朝出了个刘金兵，凭着舅父好威风，英勇的人儿令人敬，何况他又是女将军，越是男人越强健，看不见女英雄怎么甘心，我怎甘心。 公子，我想这位玉米公主一定长得特别好看，皇上才不让人看的。 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想这个玉美公主一定长得特别丑。 怎见得？ 你想呀，她要是好看呀，能不让别人看吗？她一定长得大嘴小鼻子，满脸的大麻子，皇上爱面子，所以不让别人看。 哪有那样的玉美公主呢？一定好看， 看好看， 难看， 好看，好看。 你二人都未看见，争吵什么？ 她怎么知道好看？ 那她怎么知道难看？ 寝书必跪，但等玉妹公主降香之时，我倒要看上一看。 公子当真要看？公子要杀头的。 我来问你，天奇妙语，我读书的那个文昌阁只有一墙之隔，可有侧门出入？ 没门。 哎，文昌阁后院有个墙洞。 哦，可以进去吗？ 我常从那儿钻出去玩。 哎呀，妙啊！听一言喜欢惹风家进呐、天奇庙还有个方便之门，皇榜号令不许看，我偏要看一看这位女将军，我金环磊落心意腾腾，玉妹她未必差我这无罪之人。

如此下官告状。 张大人到此为了何事？ 我是恭喜老王爷来了，贺喜老王爷来了。 我喜从何来？ 王爷奉命出征，平灭德寇，皇上见喜，这贵府的千金又封为愚昧公主，岂不可贺可惜吗？ 嗯，当得一贺 啊 啊！ 王爷，户部尚书风雷上有一公子，名唤风家进，他要与贵府联姻呢。 啊，他要与哪个联姻呢？ 自然是府上的千金呢。 哎，像我家女儿如今被加封为愚昧公主，招聘东床，必须万岁做主，丞相为媒，状元为婿，一个小小的户部尚书之子，焉能与我儿联姻呢？ 不然不然不然不然，这个方家进他是才华四溢，年少有为，以下官看来，他是配得上愚昧公主。 配不上 啊，配得上， 配不上， 配得上。 哼，啰嗦了。 这亲事呢？ 不臣。 不臣，下官告退。 不送， 不送，不送就不送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个王爷，他的官家子么是时时的不孝，是时时的不孝啊！ 来人，来，速速捉拿张小二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 张小二啊，张小二，我管教你四个狐狸和我狗。

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 小路郎。破产即报了